一时的高兴。你的多情竹白，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，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。你的绝情竹白，所有爱情好梦一下子清醒，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。那么多年得意忘形，闭起了眼睛，还以为握紧一块安稳的水晶。你窗边的陌生眼底，残酷地说明内心的爱比不上胸膛的温馨。你的多情竹脉，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，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。啊，你的绝情竹脉，所有爱情好梦一下子清醒，感情像个闹钟按下就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。